好啦，继续啦，系追踪翻啦呢一单咧，发生喺99年嘅明律师强奸菲佣案。咁啊喺呢十几廿年里面咧，不断啦，咁样有呢啲强奸菲佣啊，其实比较少听系强奸引佣啊嘛。 其實量都有嘅， 量都有，好似唔知點解多數可能都係菲佣多嘅啫，數量多嘅啫，可能嚇咁啊就究竟有冇爭議性咧？咁頭先我哋講過啦，就菲佣當然啦，就好傷心啊，好即係好唔憤氣啊，咁樣無端端即係俾個僱主係強姦啦，亦都咧係收咗500蚊。不過我又諗，佢如果係強姦，咁佢又收500蚊，咁係點咧？ 佢收嚟做證據啫嘛，佢話 收嚟做證據，證據 okay， 即係唔係收咗之後， 佢封存咗佢噶嘛， 哦，封存咗， 佢即係攞埋啲精液， 係 咁啊，攞500蚊，咁啊攞證據嘛。 我懷疑佢未曾嚟做呢個女佣之前喺嗰邊當差嘅，識得揾啲膠袋入。 係咯，其實真係係啦，唔係仲揾住馬師姐，多唔多即係事主啊，即係呢啲咁嘅受害者啊，會唔會都識得搜證，即係攞呢啲咁嘅？ 其實唔係搜唔搜證嘅問題，而係咧。其實是大家是可能是 agree 咗嘅，之前係，只不過佢利用嗰個 system， 佢就去報警，咁所以就即係報案咁樣情況。其實好多case 咧就係其實唔會起訴嘅，因為其實嗰個其實嗰啲譬如佣工啊，以前已經有積落係話。同個僱主有啲性關係，咁亦都係俾其他人見到嘅，咁樣跟住其實佢可能因為個老婆見到，咁所以先嚟報警嘅， 先至要逼住話強姦。 但係唔係喎，阿師姐，我又咁樣睇法喎。嗱，如果你一路都係喺legal嗰度個層面去睇呢樣嘢，擺唔擺上去法庭，咁樣根本法庭冇審過啊嘛，係一個主觀直覺覺得，喂，這個菲佣不嬲同個主人搞開嘢㗎啦，咁我哋覺得喺legal上面覺得唔夠力去做啦，雖然擺上去，但我做開唔係代表我今次同意㗎嘛，我同你做咗一年都好啦，我個個月都同你搞㗎，但咁唔係代表我今次同意。 或者老婆都可以告㗎嘛，如果係 啊， 或者你衝紅燈咁樣，我唔同意都叫強姦㗎， 唔係個老婆同唔同意咧，就係冇咩關係嘅，其實都係個事主同唔同意係先至有關係，但問題事主。同嗰、那個即係僱主一齊咁樣，你其實真係冇人知道發生咩事嘅，係咯。咁點解你咁多日你先至去報案咧？ 係 嗰樣嘢，呢樣嘢其實係你要去到嗰、那個檢控嗰、那個程度，先係有問題嘅，因為你檢控嗰、那個即係嗰個門檻係高噶嘛，咁你冇可能話喂。失驚無神，佢搞你好多次，跟住你失驚無神，你就話要告佢，咁就 可以咁容易俾你告得入 咁樣。呢樣嘢先係最大嘅問題，呢樣嘢係檢控上面嘅一樣嘢，好大嘅樣，係呢樣嘢咯。 係咁啊，其實咧呢一個菲佣咧，亦都唔係話。全部嘢自己諗出嚟嘅，其實佢好多嘢咧都係揾人教路嘅。例如啦，頭先就係話佢收起佢嘅證物啦咁樣。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原來咧佢當然呢一個強姦咧唔係突發嘅，即係之前醖釀咗啲嘢啦。而咧亦都有人教過佢咧，喂，不如咧你裝個好似啲僱主裝翻啲工人咁咧，裝個針孔攝錄機喺佢間房。裝佢咁樣啊，跟住咧佢就諗唔好啦，一裝佢就俾佢知道我裝緊，我就大鑊啦。跟住有人教佢話：不如咁啦，你影相啦，影咗硬照啊，咁樣啊，咁咪好咯，可以做一個證據咯。 其實硬照呢啲就似大陸嗰個做法咯，即係大陸好多啲女仔係裝嗰啲。即係有錢人嗰啲嗰個做法， 裝咩嗰啲咩黃竹黃腳雞啊， 係啊，類似嗰類咯，係啦。 啊，咁咧就呢一個工人啦，喺呢一個99年嘅時候咧，佢去控告佢個僱主嚇呢個名律師鄧國華強姦啦，亦都俾佢咧係成功起訴到啦。咁啊，去到2000年嘅時候咧，就係開庭噶啦。咁啊，審咧就唔係好多日，其實7日到嘅啫。咁啊，但係中間咧就好多嘅內情啦，即係。 公有公說法，就婆有婆說法，究竟是即係哪一樣才是真相呢？當然我們就要看證據啦。這個僱主呢，不是講返這個菲傭先，菲傭呢他就說其實這個強姦呢只不過是最後的一個導火線來的。咁原來喺呢一個11月3號開始呢，即係話強姦之前嘅7日呢，佢已經開始俾呢個僱主搞㗎。 係 點樣搞法啦，呢啲過程呀，呢啲情節一定要等阿肥蘇去交代。 因為我講得 先 至 你演繹出嚟先至好。 咁嗰位被告呢就講，唔係被告，所以係一個受害人啦，就講呢，就喺11月3號嘅朝後早呢，其實呢已經呢，佢嗰個男事主呢已經趁佢老婆唔喺屋企呢，就偷偷地呢入房叫佢，偷即不是偷地叫佢入房帮我按摩， 入嚟帮我按摩， 帮我按摩。咁佢嗰陣时就好震惊，吓点解阿 Sir 会叫我做啲咁嘅嘢嘅呢？咁开头佢就唔理会，咁呢跟住呢就佢嘅描述就话，正如刚才师姐所讲啦，个事主呢即係嗰个被告呢就话个语气好嬲，即係觉得我叫你做你就做啦， 即係命令式啦， 即係命令式嗰种啦。咁所以佢知道呢，亦都知道呢佢嘅僱主咧就係一個執業律師，咁所以咧佢唉咁啊唯有指示照指示做啦，咁咧就一路咧就按摩咧個肩膊啦，跟住就背部啦，咁另外及後咧就因為佢話可能個僱主咧覺得佢嘅手啊，手震啊，即係一路按一路好震啊，咁啊叫佢唔使驚，咁啊期間咧甚至咧係突然間施以空襲喎，佢話即係空襲意思就係向佢胸部右邊嘅乳房撫摸，咁咧同埋咧係強行錫佢塊面，係啦，咁呢個第一次，呢個第一次，咁跟住咧嗰個女事主咧就即係攞隻手擋啦，咁事後咧嗱呢個係第一次俾錢噶，僱主咧就執咗300蚊俾佢，300蚊 有獎賞嘅， 就當係唉幫我按摩按摩費啦咁樣，咁咧佢就話佢。即係佢拒收嘅，佢唔中意收，佢就話僱主最終咧就將啲錢咧就夾硬塞到落個褲袋。 OK， 係啦，呢個第一次嘅。咁咧阿仲有一個心聲就係佢話當時其實好想刮呢個即係老闆一巴嘅。但係佢又驚冇咗份工啦，只好咧就唔出聲，即係只能夠就默默唔出聲啦。咁同埋咧當晚咧。當晚同一晚咧，就當佢咧喺度抹緊台嘅時候咧，即係食完飯啊抹緊台咧，咁就男事主咧就經過嘅時候咧，攞隻手咧就搣一搣佢個 屁股，揩下油咁樣。 呢個係第一次 過手癮咁啦。 三號， 第一次嘅即係初接觸啦。 冇錯。 但是呢個接觸有少少問題，即係我而家做咗呢個辯方律師 啊。點啊？ 佢叫佢去幫佢按摩，有冇講按摩邊一度咧？ 佢話佢冇嘅， 全身噶啦，係嘛？ 唔係，我覺得其實佢就喺我按摩期間，通常好自然嘅，花姐你叫我幫按摩，我而家企咗喺你背脊，撳下你膊頭啦，好正常啊，啱唔啱啊？但係而家話佢喺按摩期間向佢胸襲喎，咁啊嗱，如果我係呢個事呢個被告，我係被告，有背脊有個人幫我按摩緊，我。點樣去空襲呢？ 你如即刻擰轉咪得咯，又幾難啊！你要搞就搞到啊！ 擰轉即係估計啊，估啫。因為其實阿鬼王講嘅就啱嘅，因為佢 即係唔會向住佢 肩膊啦，按緊或者背部腰咧，咁你係冇可能都咁樣空襲咩？ 係咯係咯，咁樣空襲點用？咁樣空襲咧？ 有破綻啊！ 唔係咁唔係， 所以知道按摩位置啦。 可能佢係突然間擰轉。擰住，咁佢咁樣揸嘅時候，佢咪揸 完 咪揸咯， 跟住再強硬。 或者佢呢邊，唔係，或者甚至佢可能企啲位未必係正後啊嘛，可能企啲度側少少，咁佢就好易嘅啫。 啊，係啊，師姐，我想問一問啊，嗱，頭先我哋爭論緊呢啲咁嘅位置問題咧，咁啊庭上邊會唔會真係叫佢哋去示範下當時佢點樣個位置啊，去睇下合唔合理咧？ 其實係真係有嘅。 係。 是即係個法官佢會問嘅，咁跟住然後就係個事主係要去即係表達 示範一次， 即係示範一次係啦，咁係點樣做法嘅？因為其實喺庭上面好斟酌住類似字眼啦，類似你即係你講過嘅嘢。 係，因為好似頭先提過，你話咧，究竟用左手用右手都要寫得好清楚噶嘛？如果佢睇下合唔合理啊？你話佢咁樣背向佢，用右手飛嚟佢胸，咁樣右手點樣飛嚟佢左胸？ 其實我即係我處理過一個係即係菲傭嘅即係rape 嘅 case 啦，其實係有試過係要。 即席係喺庭上面示範嘅， 示範睇得唔得佢咁樣，佢個描述， 即係佢係啦，係點樣做法？佢點樣去搞佢啊？各樣嘢其實係有呢樣嘢嘅。 呢單都有嘅喎， 呢單又係即刻去摸嗰、那個。 佢話好笑咧，佢問佢嘅時候喺庭度咧，佢、係突然間嗰個翻譯啊嘛，即係菲律賓誒嘅語言嘅翻譯，佢即刻揸佢右胸，跟住嚇到佢彈。 因為佢示範揸邊度， 係佢揸邊邊，咁佢就點樣揸法？咁佢真係揸落去，跟住就誒，佢、話最搞笑就係、是、好啦，跟住庭上啲人都笑啦，即係忍唔住啊等等。跟住佢話佢原來搣佢臀部嘅時候。那個翻譯自己企喺度另個 俾佢搣， 即係講佢都打即係已經諗俾佢親親，即係話俾聽點樣搣法喺邊度咁咯。 即係等於我哋都要做埋啲廣播劇出嚟，等大家對嗰件事更加形象化咯。喂，但係如果你去到最敏感嗰個情節又點咧？點樣進入咁啊？如果你真係揾個男人咁樣瞓喺佢上面啊？唔得嘅喎，嗰個冇案情重演嘅喎，呢啲係咪冇案件重演？ 嗰啲就搞唔到噶啦， 冇得案件重演 啦。但係呢就交俾法醫，佢就喺即係 expert opinion 咁樣講咯。即係譬如我有一單 case， 佢即係都係一個即係菲傭咁樣啦。咁佢話即係佢。進入的時候是怎樣的情況啊？各樣嘢啊，佢係咪生個仔啊？各樣嘢啊，咁樣咁其實係法醫係會講到出嚟嘅，係啦。但係呢啲係比較係 open 嘅 opinion 咯，係啦，即係你唔可以話喂你呢個 case 就係咁樣，唔係咁樣咯。 即係頭先嗰個示範其實係有一個即係局限喺度啊嘛。即係譬如話你話。佢夾硬錫你濕吻，伸條脷入嚟，點樣伸法啊？咁樣點樣錫啊？要錫一次嚟睇下咁樣，做唔到噶嘛？呢啲係咪先？ 呢啲搞 三級 搞唔到噶。 咁但係辯方好多時咧係會借呢啲咁嘅即係機會咧，去令對方尷尬喎，係咪？ 係冇錯， 不斷令到講一啲你唔敢講嘅嘢啊！咁啊死就死啦！ 呢啲係永遠都係你即係你做 defence 嗰邊嘅人。就是要做呢一樣嘢，就是你每一個 details 你都去問，跟住你每一樣嘢你都要你去搞，咁就令到嗰件嘢就 有破綻啦， 係啦破綻啦， 即係好似個鬼王咁，我點揸你咁樣，揸係 咯， 點揸咁樣，係咯。 所以咧，我哋即係譬如我哋去法庭聽審咧，你會有時會覺得好殘酷嘅，即係嗰啲受害者已經咁慘啦，你仲咁樣問到佢咁深入咁 detail， 你有冇諗過人哋感受？但係當然另一方面啦，你唔講得清楚啲，你自己唔著數咯。或者不夠具體的話是你就自己會蝕底了的，那有些矛盾的這件事 所以坊間也有說一件事，就是說其實可能有很多這些案發生是不敢報警和想著上court，因為很尷尬，還有那個心理陰影很大， 幾薄 跟住就會甚至有些電影都拍話啲人好後悔，總之我告佢唔入，我總之我都唔拋頭露面出嚟告佢啦，咁 之前嗰套咩聖誕玫瑰咪咯，過年尾嗰套 係咁樣講 咯，係啦，咁同埋即係嗰次阿李 Sir 咧，佢係一個即係風化案嘅即係辦案專家啦，佢都講翻佢試過上庭就叫個女事主就鎮定啲。咁後屘咧打輸咗官司，咁而咧令 其實鎮定啲係好易打輸個官司， 啊、 因為其實係其實因為你係俾陪審團一個 impression 嗰樣嘢，其實如果你係可能你啊好激動啊嗰樣嘢，反而係會覺得係你係真係一個受害人，係 啦、 啊， 牽動到陪審團嘅心，係 啊，冇錯 係。謝津奇就一個好例子啦，我到而家 都記得再住謝津奇係一個經典嘅案例，可以列入教科書嘅呢個， 可以 法庭嘅演戲學 啊 嘛， 戲王之王 係啊。咁嗰時李 Sir 後屘佢都話啦，即係佢以後叫啲女事主咧就係喊。有咁大聲得咁大聲，有咁誇得咁誇，甚至乎 over at 都唔緊要，最緊要咧，即係令到人哋信嘅啫嚇咁樣，因為你信唔信都係好緊要， 梗係緊要啦， 係即係樣嘢最緊要， 各有各拗嘅啫喎，係咪啊？你講到好多嘅證據出嚟，人哋都講到好多證據出嚟噶嘛，咁啊，正如咧就係話當日咧呢一個我哋而家頭先講嘅控方嗰個版本仲有冇遺漏啊？ 應該冇噶啦，咁咧就跟住11月6日啦，即係三日之後嘅早上咧。男事主又叫佢入房，又按摩咁樣。咁今次咧就到咧，佢就講到啦，就阿老闆咧就直情咧係剝咗個睡袍，係露出赤裸嘅背部。咁啊甚至咧，老闆咧就叫佢按摩咧佢嘅臀部，係啦臀部。咁我諗應該係佢應該咧估計佢瞓喺張牀度俾佢按。 即係佢除埋條褲俾佢按摩啊？ 係啦係啦。 跟住擰轉係咪？好似話擰轉就俾佢。叫佢錫佢下體嘅， 跟住係啦，咁跟住咧就當呢、這個 即係個男事主咧，就轉身咧問佢嘅事，俾轉身嘅時候咧，佢就佢即刻揞眼，即係 唔 眼睇，因為佢露出佢下體啊嘛，因為佢露出下體。咁咧跟住就男事主就問佢：，切，你都唔係第一日睇男人嗰度噶啦，咁樣陽具噶啦。咁跟住咧就即刻咧就要佢落，應該係要佢手握住佢嘅陽具。係。咁跟住仲命令咧，佢要撫吻啊！呢個字好緊要，叫撫吻。即係由邊撫摸就邊， 即 係 手加口啦， 手加口一齊運用啦。嗱，呢唔係啲字眼好係 啦， 清楚 係冇錯， 係啦，撫吻啊嘛。跟住佢即係嚴格上就好似鬼話齋叫合嘅，即係唔係正統全套，但係都係口加口，因為牽涉到啲人啦。完事之後，佢覺得好嘔心啊，即刻衝入廁所咧就洗個嘴啊。咁跟住咧兩日之後咧，其實佢當日係放假，但係佢瞓緊覺。咁咧，跟住佢就話喺睡夢之中感覺到咧有個人咧就摸佢胸部，佢即時咧就揭開張被睇，就見到佢嘅僱主，即係呢度已經係第四次噶啦。 即係總之佢前後咧有五次嘅接觸。 而家第四次啫，仲有第五次，第五次就喺十一月十號，即係又兩日之後啦。係。咁啊，亦都男事主咧又趁冇人喺附近咧。就乘機咧就做出非禮動作，咁咧就對佢上下其手。 之所以佢今次咧就唔係淨係告強姦嘅，係告埋非禮罪嘅。咁啊醖釀咗幾次咧，先至係忍唔住喺11月11號強姦佢嘅。佢嘅版本就係咁。 但係呢個亦都仲有個版本就係話佢咧每一次受到非禮之後咧，都會喺個日曆當日咧記低非禮嘅時間啦同埋性質。係。咁咧佢一直咧就冇報警喎。咁咧因為佢知道咧男僱主咧係一個有經驗嘅律師。所以他很害怕警方不相信，但是有其一啦，其二就話怕冇飯碗。因為其實再補充少少我問過以前有派做顧問公司嘅，佢話其實嗰啲員工如果是新嚟或者唔識嘅咧，都驚嘅。點解咧？就驚咧，因為佢一俾人投訴打翻轉頭，佢就下一次好難過嚟㗎啦，即係比較難㗎啦。 係 咁咧就咁，所以就佢驚啦。咁啊，亦都阿飛鴻子咧，即係呢位女士主子咧，就佢曾經一次咧，再一次咧就驚咗個男士主再一步行動。咁啊，亦都咧係搭住咧搭住即係個佢個 小心啲啊，小心啲啊，小心啊，師姐告你啊！ 唔係要鏡頭咩？佢搭住佢嘅膊頭，然後咧主動錫咗個男事主個面一就離開啦。 佢自己講嘅，佢自己講，因為佢話佢唔知點樣應酬佢。 係應酬。 咁啊，不過我試一試好嘛？錫一錫，跟住咧就諗住 我幾為藝，我為藝術犧牲啊！俾你食， 我要去朗口，我驚我啊！咁呢一個咧，頭先簡單嚟講就係控方嘅版本啦。咁聽上嚟就似乎個古仔都係串連到嘅，咁啊有曬啲證據啊、日曆啊。嚇嗰啲 mark 咗嘢嘅， 其實如果你個古仔串連唔到，係唔會 positive 嘅， 係冇錯。咁亦都有冇說服力咧？當然亦都會嗱，我哋如果識鄧國華，你就會可能你會對佢點講啊？個印象會係，因為我後屘聽翻好多佢身邊嘅人就話冇可能喎，即係等於話鬼故王，你如果做一件咁嘅事，我覺得冇可能喎。 嗯，即係我人咁正直，點會做呢？ 應該係殺人嘅，你應該強姦咁簡單。 啲女送上嚟嗰件事啊，係咪啊？係 即係一個有個印象。 因為我做得一定要殺埋佢滅口噶嘛，啱 唔啱？但係咧，嗰啲陪審員唔識佢噶嘛，淨係知佢一個好出名嘅律師。我唔知你平時睇成日睇。四仔啊，或者系睇啲咩變態片啊，唔知道你噶嘛，係嘛？即係對你個人格冇乜認識噶嘛，咁所以咧都會係比較難判斷嘅、哦。而咧呢、這個辯方咧，當然咧亦都唔會話即係坐以待斃啦。呢、這個包洛文嚇，咁啊都會好努力咁啊幫佢揾一啲嘅即係證供啦，幫佢。 包洛文唔係第一次打啲案喎，即係幫啲出名人 嚇專家嚟㗎嘛。 幫嗰、那個洪維德都係佢打。 洪偉德咧就入咗罪嘅喎，輸咗嘅喎。 佢問下證人睇嘅資料，佢話佢有份打。 係啦，咁究竟今次呢個辯方又使出啲咩殺手鐧啊？ 你根本就係講大話，污蔑我嘅當事人，設局想影佢又想勒索金錢清還債務，仲有其實係你喺按摩期間主動錫我當事人嘅耳仔，佢至錫翻你做回應。更加冇食下體嘅情節，係你虛構出嚟嘅。至於性交嘅一幕，亦完全係你出於自愿。事發當日，其實係你行經主人房。 阿水，我好掛住你啊！前幾晚都冇機會同你單獨傾偈，不如熄燈先啦。 好， 不如直頭搞嘢啦。 嗯， 你乾唔乾淨噶？有冇艾滋噶 ？Just do it, sir。 咁都系唔好啦，攞套嚟戴先啦。 唔好啦 ，sir， 我怕痛啊。 所以根本一切系你自愿嘅，你一直喺度讲大话。 我冇，我宁愿做一世工人，都唔会讲呢啲大话嚟呃人钱。 哇！全部嘢调翻转嚟讲咪得咯？ 你啊，系咪咁轻易啊？ 佢调翻转嚟讲啫嘛，就话根本全部嘢佢主动嘅。 如果咧，即系讲简短啲啦，就辩方所讲嘅咧，就系话首先咧。就係、是、由是十一月六號開始咧，就呂容咧就主動咧就冧啊事主，即係個被告咁樣，咁咧就話啊主人沖緊涼之後咧，跟住咧就頸緊膊痛咧，咁啊又話偏頭痛發作，咁所以咧當時咧佢就喺房度執緊嘢啦，就誒阿 Sir 我幫你按摩，等你舒服啲，咁樣就話佢主動嘅，咁啊及後咧亦都係咧係幫佢剝曬衫啊咁按摩，跟住突然間咧個女事主咧就錫佢耳仔，咁啊所以咧男事主就回應咗一下啦，跟住繼續按，但係冇發生任何嘢，就淨係俾$300佢，同埋佢話咧係從來冇要求過佢錫佢下體嘅，係啦。咁另外跟住咧，咁啊佢就話， 即係佢意思係直頭根本就冇做呢件事啊嘛，嚇唔好講自唔自願先啦，直頭係冇發生過， 即係冇口交，冇咩苦吻咁樣冇啦。咁跟住咧佢話。至於咧，即係提供物強姦當日咧，其實係本身咧女事主行過，佢話阿 Sir 我好掛住你啊，前幾晚咧係冇機會同你單獨傾偈，咁佢就講到咁樣啦。咁咧之後咧就兩個咧就互相咧就親吻啦，跟住咧又總之就入房搞嘢啦，仲話女方主動熄燈關門，就咧跟住咧啊被告啦，被告自己即係男方係異性交。不如我哋搞嘢啦，咁女方就同意喎，咁樣，跟住咧，佢就去廁所攞盒安全套出嚟，跟住咧就亦都除曬衫咩剩啦，咁但係咧，就當佢想話用套嘅時候咧，女方係拒絕嘅， 因為佢話會痛， 係啦，佢話會痛， 係因為有啲女性係會嘅噃，因為即係可能陰道比較窄啲啊嘛，或者佢唔夠。水分啊，覺得自己， 我就係第一次聽，我就係咁樣先用套啊嘛， 唔係啊，有啲佢。怕嗰種質料或者係， 我哋怕質料一件事， 或者係 敏感啫， 總之唔舒服啦。 係， 哎呀，即係你點講俾聽啫？ 呢啲都係打官司嘅重點嚟㗎嘛，你明白啊？ 男方咧其實係咁嘅，咁佢就其實第一次插入咧，其實就攞翻出嚟，跟住仲想嗌話，咁不如都係戴翻套啦咁樣。咁但係都話女方都唔肯，跟住咧就話女方咧即刻喐緊，就攬住個男嘅。就即刻搞啦，咁樣就搞咗唔夠五分鐘咧，就搞掂。跟住咧就男方就仲係驚咧，就係、是、女方又叫懷孕等等，就喂你快啲沖涼洗乾淨佢啦咁樣。咁跟住就喺銀包攞咗五嚿水咧，就俾咗佢$500啦，即係。跟住亦都見到咧，話佢褲入邊啊，即係女方嘅褲入邊咧，係有一張寫有電話嘅字條，係啦。咁啊，所以就係、是。他說其實還有一件事男方 但是你說寫有字條那個電話是誰的 不知道他就是這樣說的、另外呢就男方、或者辯方還補充一件事他說其實呢是、曾經呢他說被捕之後就曾經向警方提出有關呢串謀勒索的新證供但是呢不被這個警方所接納是的也是、跟著、他們就去了廉署投訴 咁啊，似乎佢都系好极力啦，去为自己咧辩护啦，咁样同埋佢都有讲过一样嘢，就话佢自己交欢嘅时候咧，佢就好需要前奏嘅呢一个邓国华，佢话所以咧，我系唔可能咧，即系会突然间同一个女性咧咁样去发生呢个关系啊？呢个 point 有冇用咧，阿师姐，你觉得？ 是很有用的， 是吧？ 是很有 用。 講到自己的生活習慣，性生活習慣， 如果做 defense 那邊的話，其實是很有用的。 不過上次有鬼故王都說，其實你夫婦就是視為一個整體的嘛，即是太太不可以說上庭去為自己的老公來辯護的嘛，因為呢，這宗案裡面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多的，即是風化案、強姦案，另外一半可能就會消失了啦，即系都唔知點樣面對啦， 係啦， 嬲啦，或者係 俾人影咩？ 但呢單案好特別咧，就係佢嘅太太啊，係全程咧跟足曬啦，喺庭上面支持佢啦，因為佢哋係有一個 依一個宗教啊，作為一個、大家係一個精神上咧，佢兩個係比較係 一個支柱。 係啦，我唔知佢哋肉體上點啦。 其實咁係好重要噶嘛，因為如果你嘅太太都唔出庭支持你咁計咧，其實你嗰你輸咗噶啦，你明白？ 輸一半 啊，唔夠分啊，你而家要攞分啊嘛。 而家仲話我太太仲話咧，反而遇到今次嘅事，可能係令到佢個人改變，或者因為以前淨係追求名利啊。即係咁好緊張呢啲嘢，咁忘咗。 唔係，其實係你講得啱嘅，因為咧，我之前嗰單 case 咧都係因為即係同嗰個即係嗰個僱主同嗰個菲傭佢哋有個關係之後咧，個太太先至係知道佢哋之間係有問題啦，夫妻之間有問題咯、 哦，反而有個正面嘅作用。 係啦，咁跟住就係佢好撐佢老公。喺個案件入邊。 係，咁啊，今次亦都係啦，即係鄧國華太太咧，因為大家都係即係基督徒啦，虔誠添，仲係好虔誠嘅。咁啊，鄧國華咧話説咧，佢本來唔係咁虔誠，但係經歷咗呢件事咧，佢就即係揾翻自己嘅信仰翻嚟啦。嚇咁樣講啦嚇。咁啊，而阿太太咧亦都全程咧帶埋啲教友啊。一起咧又喺庭外面咧又祈禱啦，捉住手啦，大家。 唱歌喎，即係一路佢審緊嘅時候一路祈禱。 係啦，咁成件事都幾 dramatic 嘅其實，咁可能會陪審員會唔會話，即係覺得加咗分咧，即係喂太太，不過其實太太唔原唔原諒，同佢有冇做過，又係咪應該分開嚟到去諗咧？但係始終太太就唔可以上庭話做一個證人噶嘛。 但係嗰個其實我諗都係一個好值得研究嘅禮嚟嘅，其實。每人有每人的習慣，即係性都有個習慣，咁同埋個能力都有習，都係一個習慣嚟噶。 即係佢可唔可以突然間進入狀態咧？咁樣 直接啲講啊，起唔起到咧個問題？ 起唔起到飛咧？起唔起到飛啊？ 就係話，因為嗰個 stimulation 啊嘛，即係嗰個官能定係嗰個咩刺激，係咪有啲人一定要嗰種刺激先得？ 先至起到咧，係啦。 因為唔係話即係佢又講得啱嘅，唔係話嚇，喂你話嚟就即刻嚟啊！即係可能又要前戲，不如傾十五分鐘先啦，係咪先？即係可能有啲人係咁噶嘛。咁呢個可能我覺得我當然我唔係話佢一定啦，係佢提出呢一個點，亦都未嘗唔係一個值得研究嘅位咯。 係佢都言之鑿鑿啦，即係講咗一啲 detail 出嚟嘅，因為其實啲 detail 好緊要嘅，令人哋覺得呢件事有冇發生過啊嘛。咁呢個律師咧就話佢自辯嘅時候就話咧，其實佢係有問過阿菲傭，你有冇艾滋病？ 係啦，冇錯。 跟住阿菲傭咧就話。Just do it， 係啦 ，just do it 咁樣。 唔係話佢好乾淨，即係個意思佢話好乾淨。 係啦，咁呢啲好似有啲細節啊，咁你聽上嚟，好似係咪真係係發生過嘅咧？呢啲咁樣。 哦，算啦，defence 嗰啲嘢，佢要諗一啲嘢出嚟去 defence 嗰一嚿嘢， 係 佢係可以 make up 好多嘢。 咁啊唔知啦，佢亦都有問咧，就話問個菲傭嘅 ，happy 唔 happy 啊？咁樣做完之後，對方話 happy 嘅。 算啦，我都曾經即係俾人玩，俾人哋話過我打過反， 係咩？ 我心諗我點樣打過反啊？即係我係 at least 我係冇做。 對得住天地良心。 第二，喂，你見我樣我都唔會打過反啊，係咪先？即係所以 defence 要講一 佢要幻想一啲嘢出嚟，要創作一啲嘢出嚟。 係啦，喂，同埋都唔係好難啫，將佢講嗰啲嘢全部調翻轉嚇，即係佢係明明係話佢主動變咗全部嘢被動嘅，咁啊變咗即係一個又好順嘅故仔咯，不過係變咗佢自己係無辜咁解啫嘛，係咪先？大家自願嘅嚇。 但係呢樣嘢我諗都真係值得斟酌，就係講佢有冇需要喺嗰度搞？即係我諗當然啦，有好多原因㗎，即係譬如係咪同埋本身。即係因為我唔好介意，我之前亦都了解過有一啲 case， 有一兩個，譬如又是偷界啦 ，Koi Bryan 嗰單嘢，即係都係咪 Koi Bryan？ 即係佢其實嗰個女仔應該就係知道佢 Koi Bryan， 後屘即刻話報警，即係話佢強姦我，跟住及後咧就律師咧唯有就兩方律師庭外和解，應該據聞俾咗2000万， 兩千萬美美咩嘅？ 2000万美金， 美金 係啊， 2000万美金。 咁佢哋自己 使幾耐嘢？ 擺咗咯，擺咗。 但係問題而家就喺呢度，就係如果我假設性咧，呢個菲傭係勒索嘅，咁你諗一諗嗱，你投心落去，你自己諗，你係嗰個菲傭，我要勒索，我梗係為咗錢啦。你唔會冒冒然之後報警，你一報警咧一毫子攞唔到， 乜都冇曬噶啦。 就係啊，你希望梗係一定要攞錢啦，搞到件事點樣都好，即係為咗攞錢。但係而家呢件事好似唔係喎。 係啊，所以其實咧，阿菲傭喺庭上咧都聲嘶力竭咁講啦，佢話我寧願咧做一世嘅菲傭咧。 的工人我都不會去作這個大話出來咯，這樣，嗯，有一句這樣的金句留下了。 其實你做任何 criminal 即是 prosecution 是之後呢，其實錢是很難拿得回， 嗯， 是啊，即是你說，哦，你 charge，譬如，即是 DOJ 他 charge 了人，嗯，但是，即可能，到時入了罪， 嗯， 但其實是你不是怎麼不會拿到錢的， 嗯，還有自己的名譽，啊，自己的顏面，啊， 你是拿來搞的， 啊，這些始終是 不光彩的東西，是不 是，啊， 是拿不到錢的， 嗯， 是但是 我就所以就現在就最慘的是辯方，就是他所謂想去那裡打他都拿不到證據，說喂他勒索我，啊，他怎樣，現在根本就是他只不過說他有曾經有傾談過，是不是要用這件事影低的相片，剛才或者影低的片， 嗯， 然後就作為證據， 其實我講來講去這些東西都是為淡氣的，是很多時候都是， 嗯， 不是真的說你實質利益那樣東西， 嗯， 所以鬼故王就會比較質疑，你比較相，我覺得你比較是如果陪審員， 我兩邊都未信， 係 啊，兩邊都未人信。 而家時間夠了，你要判決了，作出。 如果我要判決啦，咁我咪投棄權咯，我可以投陪審權，陪審員可以投棄權啊嘛，係咪？ 我未聽過，唔係一定要投票嘅咩？我未聽過，你講立法會啊？ 我唔投咯， 投白票 拉布，拉一步先。 黐線嚇！咁啊，其實咧當時咧亦都係即係審咗唔係好多日啦，七日到啦，就已經有一個結果噶啦。咁，就係話佢係即係呢個罪名成立嘅，成立嘅。咁啊，都相信佢係有呢一個強姦同埋呢個非禮嘅行為嘅。 佢仲要判多咗嘅，即係話佢咩專業實，即係打破佢專業嘅。唔記得嗰個叫稱呼，即係加多年噶嘛，佢就七年。 哦，因為佢係專業，所以要加刑啊嘛，都判咗七年。哇，七年啊！因為之前洪維德啊嗰啲都係五年啦，七年係算重噶咯喎，係嘛？ 其實都非常之重噶 啦。啊，即係強姦案裏面嚟講，當然強姦最重可以判終身啦。嚇，咁但係佢即係你聽上嚟係比較 mild 少少啦，即係唔係話好，即係起碼冇人命啦。因為如果你話即係去到殺人就不用說了，殺人一定謀殺添啦。咁但譬如啊，嗰陣時啊，睇先有一個強姦案，唔知邊個強姦案係判咗終身嘅，我記得有一個。 其實終身嗰啲應該就係你唔識嘅，係即係一個人喺譬如喺喺個譬如喺個 荒山， 係荒山野嶺咁，你拉住個人去強姦，嗰啲又係唔 係啊？因為嗰時佢有一個係用好似用紙巾去執，隨手執起一個紙巾嗰啲包裝。就包住自己下面羊具就插入去， 嗯， 跟住咧嗰個判咗終身嘅，佢冇人命噶呢，這個，嗯， 即係有間就通常會判得輕少少， 嗯，咁樣嘅原來。 我就如果喺我立場上，我就都唔成立，即係我唔會俾白票啦。 唔係我就係覺得即係兩邊都唔夠證據咯。我覺得係啊， 嗯， 我自己認為 我都感覺 兩邊都唔夠 證據。但係如果要我揀一邊，我就寧中莫忘咯，因為其實， 啊， 即係正如師姐之後 講， 我未講就係話，因為依類案其實好我嗰次我話唔 OK 就唔 OK 咯。 係啊， 嗯， 係啊，甚至我哋聽咪話成日講執屍嗰啲啊， 係 即係嗰啲台灣啊、香港嗰啲執屍嗰啲，即係女仔飲醉酒啊，又暈暈地啊，啲跟住啲執翻嚟，跟住第二次扮嘅 潮語嚟嘅， 扮俾你執，然後跟住就將你強姦我告你，一係俾錢啦，你唔俾錢我將佢報警， 係 好多都有發生啊，而家都。 係，因為太多呢啲咁樣，有啲人會抄襲啦，係咪啊？即係一時間等錢使，我就硬面放埋一邊噶啦。最緊要可以勒索到你，係咪先？你唔俾咪即係搞大佢咯，咁樣實有噶呢啲。 都係奉嗰句啦，呢啲即 係識字頭上一把刀啊！ 唔係啊，唔好嗰度食嗰度，我玩得高明啲。 點啊？食家啊？食家係咩？指教 佢，出去啊，正正經經啊， 俾錢， 俾錢又好，一係就。感情玩感情又玩錢， 一流一鳳啊嘛！ 小唔係小三小四咁樣，小二小三小四咁嗰啲係嘛？ 係 咯，咁要搞做咩？要搞啲傭工又要日日對住佢喎。 咁啊，當時咧，其實咧作出咗呢個判決之後咧，當然咧就律師啊，梗係會好失望啦，對於個判決嚇。咁啊，因為之前咧佢都即係好似幾有信心咁噃，又或者自己咧揾到信仰啦，即係覺得今次咧即係會得到一個即係。被任啊咁樣啦，嚇有少咁嘅意味啦，但係最後咧都即係失敗咗啦，輸咗呢個官司。 但係其實 搞官司的人突然间都会有信仰的。 坐监都是很多出来之后就结了基督徒了。是啊，但是呢当时就算判了之后呢，他的太太也都是即是在庭上都是表达了他自己的份支持啦，跟他讲了一些说话，也都话说想递本圣经给他。但是惩教员当然不可以啦，不可以给他这样递本圣经啦。继续咁样就即系好似系好撑个老公嘅， 话佢好冷静，系 佢最 冷静，佢最冷 静， 安抚啲亲友咧就放心冇事嘅。 吓咁，但系作为一个咁劲嘅律师，其实咧有好多人帮佢写求情信啊，甚至乎咧连咧一位大法官咧都帮佢写求情信，话法官帮你写求情信，问你死未，即系有冇得减刑啦？ 连当时有啲立法会议员都帮佢写。 是，但是都冇減刑呢件事， 都仲要加，加多咗一年添啊！仲 都仲系判咗七年嘅。咁啊，但系咧就当时咧，佢太太亦都系即系写咗一封信啦，就公开嘅信啦，就去表达佢自己咧喺呢件事佢立场啦，同埋佢自己嘅一啲感受啦。我哋呢个时候咧听一听呢封信佢写咗啲乜嘢。 我丈夫今日因为一啲佢冇做过事而被判囚七年，系。我丈夫是曾经犯过通奸，但是并没有犯上强奸罪行，他是无辜的。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为他的家庭、子女和朋友带来耻辱，令基督教的生活蒙羞，亦损坏了他在法律界的操守。而我丈夫亦对他以往的生活感到深切的悔意，后悔将痛苦带给他所爱的人。我很感谢神给一颗爱心我，令我得以再爱和原谅我丈夫。我感谢他令我丈夫将贪念、声誉和财产释放。我丈夫是被公众的偏见裁定有罪。我看见受害人的证供有很多前后矛盾，这些是不可靠和不能够相信。正如圣经申命记十九章十五节，人无论犯什么罪作什么恶，不可以凭一个人的口作证。但我其实明白到受害人有很多痛苦难忘的过去，我希望他绝望和孤寂的时候会找主耶稣，如同我丈夫一样。 嗱，佢身边嘅呢位太太咧，其实至少咧已经系个虔诚嘅基督徒嚟噶啦。咁就一次打网球咧，就识咗阿邓国华啦。咁啊，大家咧其实都可以话系即系糟糠之妻啦。呢个都即系同佢一齐由佢一个小小文员，就挨到一个即系咁出色嘅律师啦，话住一间咁嘅豪宅啦，咁样有咁嘅事业啦。但系去到呢一点咧，即系佢太太依然咧就坚持自己信仰，即系觉得哇呢一单嘢其实都系神嘅考验嚟嘅咁样。所以她最后都是站在她老公那里。老公也说、啊、今次这件事件呢就令到她自己即洗心革面啦，开始即相信、啊、神呢神的旨意来的这样、啊、要帮助今后的我，要照神的旨意来帮助安慰受苦的人、啊、这样都好像很感性地去即讲回自己的感受，即虽然输了官司、 哦、其实、很多时候、即一个罪犯咁讲啦，即系佢哋会喺即系受到嗰个惩戒之后，就会有个信仰，咁跟住就会可能搵啲教友啊，搵啲朋友啊，即系写求情信啊嗰样嘢。咁但系其实咧即系喺法官嗰方面，即系我嘅经验咧，就系唔会将呢啲嘢系话可以系做一个求情嘅标准咯，系咯， 系咪啊？ 啊，系啊，系冇用 的。有个法官帮佢写都唔得。 系冇用。 都话可能仲衰落啦，系啦， 可能 趁家系啦，可能真系就系你升咗职，我升唔到。 咁头先咧，其实阿邓太咧，佢都唔相信系强奸，同埋即系佢都讲啦，就话呢一个被告根本咧就系口供系好多矛盾嘅。咁樣佢就始終都係相信自己嘅老公啊，係無辜咯。 其實呢單案咧，即係對於即係阿Dixon啦，即係呢個鄧國華啦，而家佢就已經出咗獄噶啦。咁啊嗰時就即係判咗七年啦，其實坐五年到啦，就已經出咗獄啦。咁啊，但係呢單嘢當然對佢即係嗰個名譽啊，都一定好大打擊啦，係嘛？所以咧，真係學肥蘇話齋係嘛？點樣話？唔好呢度咩？呢度食咩？ 唔好呢度食呢度咯，玩得精明啲，即係做做嗱。但係我有一個位咧，其實我都想啲少少咁啱講開。如果有一個幾合理嘅嘅位咧，如果佢想強姦，我又覺得其實當然啦，唔係一定嘅。但如果喺一個咁危險嘅情況，或者佢咁緊張嘅情況，或者佢呢類人咧，佢帶袋，我覺得係正常，想帶袋係正常。 係啦，佢冇帶係有啲唔正常嘅，我自己覺得，我都覺得呢個位，佢冇理由搏到咁啊，大佬。 佢搏就話佢因為講出兩件事，第一就驚俾人發現啊嘛，即係有遺留啊嘛。其中有一個就係向外知，呢個其實 係咪係咯？ 好好合邏輯咯。 同埋嗱，如果佢如果佢有個感覺係佢只要即係之後咧去廁所可以令到啲精液出咗嚟，佢就唔會有 B B。如果佢有呢一個咁嘅諗法嘅話，僥倖嘅心態嘅話，即肯定係錯啦。因為你其實你射咗入去就已經有機會有 B B 噶嘛，即係唔係你屙翻出嚟就會冇噶嘛。因為佢咪有個情節話叫佢咪叫佢抹咗佢嘅，咁唔係你抹咗佢就會冇 B B 噶嘛，都會一樣會有機會噶嘛。即係其實佢要冒呢個風險係好大嘅喎。即係除非佢真係急色到咁咯，係咪啊？偉廣 唔係係唔合理啊，唔合邏輯啊，成單嘢你唔好話擺入去啊。有陣時你冇入到去啊，都有機會有 B B 啊，嗨嗨都會有啊，你明白？我見好多啦呢啲， 咩體外射精都會有噶嘛。 通常呢啲都係後生女嘅， 係冇錯，啱，係啊。 但係佢 後生仔、後生女機會大啲啊。 係一個啊成年啦，兼夾係即係有咁長嘅婚姻生活㗎啦。 佢可以用咁嗱講啦，如果係暴力，可以令佢捉住佢單手，就跟住單手剝曬啲嘢，跟住就可以咁樣咁順攤嘅時候，點解唔爭個 process 去帶埋咧？啊，我就喺度諗緊呢樣。 同埋你唔戴套，其實你個判刑會更加重嘅好多時。 哦，一定 會， 因為你完全唔考慮到對方嗰個嘅情況。 嗯， 咪係咯，我覺得呢個係有啲唔合理。 即係我都覺得呢個位係有啲唔正常。 嗯， 就算有條女，哇，好正飛放埋嚟都，等等先，唔該，等等先。 喂，但另一方面， 大佬 啊，另一方面睇，其實咧就呢、這個哇，真係好停，好爆啊！你真 係， 你小心啊，肥叔， 我 唔幫你噶，到時我唔會幫你寫求情信噶。 唔係求情信， 你記住帶定呢套喺身啊，知唔知啊？隨時要用起上嚟可以用噶嘛。 你點知啊？即係你呢個好正常邏輯噶嘛？ 係 啊，我話到唔係。我試過真人，我試過啊，唔怕講啊呢啲。 其實今日係無底深談 crossover 嚟嘅， 講啦你。演出 Radio 99.TV 啦，我係其中一份子。曾經我有女朋友，係佢調翻轉就係堅持唔想我用，係 多咯。 我有兩位，喂，第一我唔係有冇病問題，喂，大佬有咗點算？我有咪有咯咁樣。喂，咁即係 我預咗嫁俾你㗎啦， 我有我唔想啊嘛。 你唔係諗住唔要我係咪啊？咁嗰啲 係 嘛？ 唔係啊，咁我話唔好安全。好，干净啲好。 嗱，咁样你有啲就唔中意啦。你即系唔当我系咩啫？ 唔关事嘅， 真爱啦。 唔系我发现， 大佬删，大佬即刻整咗我出嚟。 唔系我发现呢啲安全意识咧，系男方系重视过女方嘅，真系不。 梗系啦，男方仲要揾食噶嘛。 以前我哋去我以前踢斗咧，即时咩，即系做手身啊。啊！有陣時喺街邊就捉過埋你啊，踢鬥差個身份證交數嘅啫，嗰啲你明白？咁樣開人包睇咧，緊有個 condom 喺度，個個有個， 個個， 因為俾我哋揀得埋嚟踢嗰啲咧，通常咧，唔係係啊，通常都係 白灰嗰啲啊。 同埋咧，如果咧你揾到女方有 condom 咧，只有兩個解釋：第一，佢係玩家，佢成家；第二，佢 係職業嚟嘅， 帶埋身嗰啲， 係 咁樣。啊、所以其實是有啲疑點嘅，始終。嗯、不過當然你 to be fair 睇翻咧，其實鄧國華就自己都話咧，同佢太太嘅感情唔係咁好嘅，即係唔係話點講咧，疏離啲嘅。因為佢你知道律師有幾忙噶啦，嗯、基本上成日對住對文件多過對老婆噶嘛。咁佢咁成功嘅律師，佢冇可能會係得閒啦，肯定係成日都喺即係律師樓啊，成日都做嘢啦，沉醉喺工作啦。即係佢自己都係咁講嘅。佢有段時間，佢覺得自己好似即係追逐名利啊，追逐得好緊要咧，就有啲疏忽咗個太太咯。咁其實佢會唔會真係因為壓力太大嘅時候咧，佢突然間喺屋企嘅時候真係有咁嘅需要咧？ 又唔知點樣，即係可能同太太個關係又冇咁好嘅時候，都唔排除嘅呢、這個。 錢嘅即 係 可以運用嘅，隨時叫散餐隨時都得啦，隨時嗰啲 就手嘛嗰、那個。 高檔嗰啲級都得啦，其實我又覺得即係呢個未必係嗰個主因嘅。 同埋可能諗 住識唔到肥蘇啦，識到肥蘇帶佢啲啱嘅地方玩啊嘛。 有頭有面 嗰啲啊，你以為嗰啲樓啊？頂樓嗰啲咧，嗰兩層啊，咦？點解唔成其實唔開啊？要人撳啊，打電話上電又撳嗰啲上，嗰啲咪就 唔係佢係嗰只，佢唔怕，佢唔係嗰只啊嘛，就係佢又唔係玩家啊嘛，最慘佢又突然間好需要，但係又唔知點算，又搏一搏個菲傭會唔出聲啊嘛， 少少，嗱，即係要循住估計，互相都有 拋眉弄眼啊嗰啲， 同埋佢話齋，嗱，我就諗翻住，仲有一個位嘅， 點啊？ 咁你已經見到個事主咁樣，你仲咁樣著法，唔好玩啦！又鹹你，又摸你，揸你，哇！仲咁樣， 應該包到實一實啦。 點樣著法？即係有啲人 十一月 聽聲㗎，嚇、啊、短短袖衫、鬆身衫、短褲。 又使唔使 check check 案發當日咩氣温啊？ 當自己性女精得咁著三條褲咁樣係嘛？整個肩租帶咁樣，仲唔搞啲人？ 你真係搞笑嘅啫！ 講真㗎。系咪先？你谂翻转头啊嘛， 有破绽。 你谂翻转头，你女方如果嗰个事主咁嘅嘢，你系咪好小心好多？你咪即系 self defense。就算我哑忍，我都 着牛仔裤啦。你知唔知有世界上有几多单系因为着牛仔裤个被告，唔系嗰个受害人啊？着牛仔裤告唔入啊！你冇咩证据，你咩证据唔使讲啦。你着牛仔裤就冇可能会强奸到你，尤其嗰啲咁嘅紧身嘅，有几多单就系咁样打甩吓。即使有很多其他的輔助證據都沒用，因為他說他沒可能除到你的褲 子。如果緊身還要高腰很難除， 就是 低腰就不同了，低腰 是的，跟衣著啊，或者有時我覺得跟那個人的美色都很大關 係。你好經驗好 像你多得我們可以 不是師姐你說是不是好像花家姐那樣說給人強姦你都不用信是不是哪 次人強姦花家姐強姦人有份的 即系 强奸我哋啲意见，你明白？ 我都成日俾人强奸意见啊，大佬真系啊！咁啊，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真系美色系有啲影响嘅吓，即系如果佢好正咁样，又大波大啰咁，你即系会好容易相信佢系会俾人搞噶嘛？系咪先？即系如果差啲嘅咁样，你都系即系容易系投呢个反对票嘅。 男性又系呢个就系一个弱点嚟嘅，即系如果你系好似花姐话斋，你突然间好想衰变，突然间有咁嘅环境。突然間得兩個人咁樣又， 咪咯，係啦，最緊要就手啊嘛，係咪有時啲嘢？ 肥蘇 啊，我咁就手佢都唔搞，所以你話幾失敗 啦。咁你檢討你自己啦，係你嘅問題啊呢、這個。 得， 哇！ 眾人嘅啊 idol 嚟 嘅，好啦，女神女神係嘛？ 唔好嚇親啊師姐啦，第一次上嚟講啲咁嘅嘢，咁嘅鬼話連篇。好啦，多謝曬啊 Cicely， 多謝 師姐幫我哋做呢個， 開心同你哋分享。 好啊，下次再上嚟啊， 好 唔好？ 唔好吓惊你就得噶啦， 听更加 多都吓惊惊几啊 ，OK 嘅。 你惊佢好啦，唔好惊我。 除咗风暴案，有冇啲谋杀案讲下？ 谋杀案好多， 好多啊，得啦，掂啊， 啱啱晒。 我哋有排做嘅，下次揾你上嚟再讲。 OK， 好，拜拜。 哇，正！重温下呢集《无底深谈》先。 无底深谈。 唔好啦，我想睇《客似云来》。 唔制啊！我要睇东头湾到九啊九号啊！今晚单案我想听啊！ 唔使争风头啦！上一次过满足晒三个愿望，梗系申请三合一套餐啦！只需要$269就可以三个月无间断欣赏暗黑十点半所有节目，仲可以下载声音档案随身听。仲唔快啲登入 www.radio99.tv 选购？喂，仲等咩啊？唔系等天光啊嘛？